锵锵三人行，你知道我私下里也认识点有背景的人呢。 哎呦， 你我认识一个铁道部的，你知道吗？ 这个背景差不多，我还以为是江湖背景。 今年春节差不多， 差不多。 今年春节我们一块儿吃饭，他就给我讲一句话，他说呀，我们呢早就知道这个动车要出事儿。他说他几年前他们就觉着要出事儿，当然这是基层的人员，他在他的这个眼光上看。 啊，你弄了半天就认识个基层人员的，我还以为他说他有什么背景。 我有背景， 我刚才多想问题。 我认识刘志军， 你就 好吧？ 你这， 但是他进去了。我是认识他，我跟刘志军吃过饭的。 哎呦， 赶快绝交吧！ 当然了， 当初捞过什么好处啊？ 我采访，我 买马桶没找你批发。 我是第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不算第一个吧，第一波吧，坐上那个和谐号的。那个动车你们都没坐过的时候，试运行的时候，我到铁道部， 那是觉悟高，准备不怕牺牲才坐的。 我到铁道部去采访，那个时候包括张曙光都还给我介绍情况的。那当然主要不是我，我跟在后头， 还跟你。 哦，对，我还见过，我们台也有很多节目的主持人也跟他很熟嘛。那时候还说包写包票说动车不会有事儿， 是吗？ 安全，对对。 那我没说，我就注意到呢， 他 那个，对对对，他有个那个内部餐厅。内部餐厅就请我们记者一行人吃饭，我当时有个印象就是这个餐厅的女服务员角色，至少有两个，我就回去念念不忘。就是后来刘志军就出事了嘛，就是说这个 一记讲法就把背景交代出来了，刚才还在躲躲闪闪。 这个事儿不是我说出来的，是吧？是《新世纪周刊》最近的一篇报道，在微博上引起很多这个反响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徐老师，你是最会算账的，整天搞装修啊。一个洗脸盆，就那个洗面的池，两万六， 车上走，列车上， 一个 什么钱？ 一个 什么钱？人民币，大利里拉， 人民币， 人民币 啊，一个自动洗面器，七万多。7.2395万元。 什么叫自动洗面器啊？ 就是那个手一伸，嘟，水下 哦，水龙头，自动水龙头。 一个，就还有一种咱装饰材料我都不知道，叫色理石。听说大理石，它这有个叫色理石洗面台，就是好色的大理石，就色理石洗面台，2.6万元。一个感应水阀，12800。一个卫生间的纸巾盒，所以今天微博上有人说，早知道这样，坐动车的时候偷几个再出去卖。一个纸巾盒1000多块钱，那个盒纸啊，1000多块钱。然后呢，一个液晶显示屏15寸，10000元。一张单人座椅22000，单人座椅。这些令人咋舌的价格，不是来自徐子东的高档别墅，而是我们乘坐的动车。 这个我觉得好奇怪啊！这听起来，这动车我记得当时不是一直说是国产的吗？所有东西，但为什么听起来这所有说的这些东西啊？ 对， 我觉得用我们国产货都能够便宜10倍，这听起来像是在中国用了这个意大利加德国加日本货的感觉，听起来有点像啊。 文道，人家这个报道正好有一段就回答你这个问题，说这些昂贵的零部件，就像是高达30万以上的整体卫生间之类的啊，这个昂贵的零部件最终汇成了一列奢侈动车，叫做 CRH2。 这种动车最初的进口价，就是完全进口，进口价是1.6亿元。国产化以后，近年成本虽然有所降低，仍然高达1.4亿元，就国产化以后的成本1.4亿元。 你的意思，这只是某一辆车？ 不，四动四拖，就 CRH2 它这个， 就反正拿这个来做例子， 拿做例子，就这种车最初进口价1.6，国产化以后成本低了一点，1.4亿，但是不是1.4，由于加装了 VIP 座椅啊，加上牵引制动这个提速这些升级，即使在大多数 CRH 系列通用零配件逐渐下降的情况下，中国自主研发的 CRH380 这种型号的这个车啊，成本不降反升。所以你以为国产化是更便宜吗？也可能更贵了。 那表明中国货还是很可靠嘛，除了偶尔会出点 事，加进了人的因素， 加进了人的因素， 而且呢，我跟你讲，说到这个贵不贵啊，是不是国产，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就几个月前吧，有趟在香港机场搭飞机，碰到一个我大学同学，他跟我说，不说哪个地方，他说要飞去，赶着飞去某个省，我说去干嘛？原来我这个同学啊， 人家多厉害，都是念哲学的。现在呢，是法国一个非常大、非常有名的铁路运输公司、铁道的这个列车建设公司的一个驻华代表。他干嘛呢？他要赶去某个省，跟那个省的铁道局官员讨债。 怎么讲？ 说欠了，光那个省欠他们这家法国公司欠了几个亿。 啊，是吗？ 就 是 现在你没听过吗？ 就是买这些面盆啊，买太贵 了。你没听过吗？铁道部欠债吗？ 我听说过，我听说过。 这个债怎么欠呢？就每个省的铁路局都在欠债，然后都欠了这些外国公司债。那些外国公司他就跟我诉苦啊，我那朋友说，他这帮外国公司每个月每个礼拜不停的飞来飞去，飞大陆吧，然后还钱了，还钱了，哥们怎么不还钱了？这就讨债。 我还记得这个刚刚有高铁的时候，不是刘老师，是徐老师，用他罕见的浪漫主义热情哈，在这儿给我们赞颂了整整一集， 是啊， 说他坐高铁感觉那叫一个好啊，你还记得吗？ 是我 难怪就这个洗手间都这么舒服。 我大概没有资格坐到这么贵的那个洗手间的，不过高铁还是挺好的，动车你叫不出事就好哈。不过呢，不出事就好哈。我还真坐过一次，那个，我跟你们形容一下，它分三种车厢嘛，一个经济舱，一个头等舱，另外有个叫观光舱。结果呢，我那次呢，那个没有位置了，被人赶来赶去，你知道？被人赶来赶去以后， 你不是买了车票，怎么会赶来赶去？ 上去，他说不知道，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反正是这个位置是出了问题了。最后赶来赶去就赶到观光舱了，他就说你加点钱就可以坐那个观光舱。那观光舱真的很妙啊，那个椅子哈，就像那种特别的按摩椅那样，它本来你说一排，经济舱是有六个还是五个位置？那个头等舱是大概四个位置，它就三个位置，你坐在中间这个位置一升平了，人就平的，然后两面的这个风景刷过去。我当然不知道这个位置这么贵了啊，这个但是票价是贵，上海到南京400多块。 哎呦， 就上海到南京就这么飘一飘啊，要400多块， 这是加拿大 Alberta 列车， 还自己掏钱。但是我看过一个很多有权威的人聊天也说过，文章也说过，说中国的这个动车系统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几十年以后都捞不回本。这个是个全世界都很惊讶的。我也很幼稚的问他们的问题嘛，我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可以突然大跃进，在这一个方面一下子变成世界领先。我说比方说美国不发展我们明白，但是日本啊德国啊他们为什么不能做成这样？他们说你别看中国这现在这么高兴啊，他说这个投资下去这个东西啊，全国人民得为它填进去，正常营运几十年都拿不回本。哦，原来是用在这个地方，那我真是不知道。我还以为说我们科技发展呢、啊、这个花的本钱大、 这个、我跟你说新世纪周刊这个报道我觉得也有些触目惊心的这个情况、就是大概啊是几年前刘志军他们搞的吧。他这个里边直接的这个用他的这个报道啊，他们就是铁口直断呢、说到一个情况啊，你知道这种情况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、就是说有可能啊这个有高官在这个工程当中，比如说我建这个高铁项目，我需要个座椅或者我需要个什么，哎，你专门生产这个公司有权威的公司我不跟你签，甚至呢我跟什么签呢，我跟你咱俩哥们儿吧，我要是需要车轮子，哎，先让你拿到单，然后你赶快成立一间公司，然后你给外国去买车轮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买的，为什么买出那么高的价钱呢？ 而且还有个情况，就本来呢，正常来讲，所有的这种公共的消费要招标，他们也有招标，但招标的结果是选了贵的。 啊，是啊。 这就很奇怪，因为你一般招标呢，政府这种招标工程呢，被国际上被人诟病的是什么？就是说到最后你们选的不是质素好，选的是最便宜，那可能会出事儿。我们中国这儿呢是反过来了，是选的是最贵的。在他这个过程里面，但我觉得好奇的是，你座椅、洗手间的这个面巾盒、这个纸巾盒这么贵。忘了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就是温州动车出事儿的时候，一直说是信号系统有问题。那信号系统怎么不能贵一点？ 信号系统是北京国产的， 你知道？ 对，那个是国产的。 他们就是我们现在锵锵不也有个微博嘛？就是现在提前把话题挂出去，征求大家的这个段子啊。然后有一个段子说的，我觉得挺深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段子的来源叫貌似楼这么一位先生啊，貌还是小姐啊，貌似楼。他就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就说啊，这个天堂啊 门坏了，然后上帝招标嘛，上帝说到谁来修，然后说先来了个印度人，印度人说呢我要3000块钱，就说是那三千块钱怎么出呢，就是说材料费1000块钱，人工费1000块钱，我拿1000块钱。好，然后又来了一德国人，德国人说我这个工程水平高，我得要6000块钱。说怎么6000块钱呢，德国人说我材料费2000块钱，人工费2000块钱，我呢也得拿2000块钱。好，然后来了一个，最后来一中国人，中国人质量标准是最高的，中国人说那是我这个就高，我就要9000块钱。上帝就说为什么你要的最贵呢，中国人说你拿3000块钱，我拿3000块钱，那3000块钱咱找那印度人干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觉得啊，咱要真实行监督啊，很多问题就是今天的社会啊，很多事儿太专业了。你比如说你要想查高铁啊，这个里边好多专业词汇就看得你头疼。你比如说我再跟你讲，有个东西叫点桩，这是什么叫点桩吗，点桩是指铁道部指定某家企业为特定产品指定供应商，点桩一般都是企业在部里有关系，国内有市场和国外有技术合作，以丁书苗为后盾。你知道丁书苗是谁吗？ 不知道。 不知道。 哎呀，丁书苗都不知道是谁，跟刘志军有关系的那个山西女人。 我记得了，哇，对对对对， 山西女人，丁 这事儿还是你记得牢。 这没错，这事儿当谁有多少女人？ 山西女富豪是吧？ 啊，对对对 对对对对。 以丁书苗为后盾，毫无座椅经验的上海坦达，这报道里边讲，被张曙光钦点为高铁座椅的独家供应商，就是一个明证。你明白吗？你这公司可以完全都不是个专业公司，但是呢，就把单给你。你说这个理论，哎呀， 你为什么当年你认识刘志军的时候，我不跟他聊聊，说我们三个也弄家公司，我们也能做， 我们就是做椅子的专长， 就我们三个做了那么多年椅子是吧？ 但是 还不能做椅子吗？ 我跟你讲， 你就是没回过去，你就是刚才他要3333分的嘛，你老想着自己，人家丁书苗这种大公无私啊，不大公无私了，这就是 大公无私。 这个你要想对方，因为中国人这个策略， 你要替人家着想。 我跟你 对不对啊？人家 跟你讲， 刘志军给你，你得给刘志军。 想法， 我能给人什么呀？ 你跟他说介绍我们那些同事， 我经纪人王都行，人家不要。不是，我跟刘志军有一面之缘啊，当时我还得跟你说。他还给我留下一个印象，此人貌不惊人啊，可是让我感觉到啊，这是个干事业的人。嗯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国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说啊，他说起来啊都是宏图大志，我们也为之动容。你不能说铁道部这么多年没有工作成绩， 做了很多。 中国铁路提速这么高，当时刘志军就跟我们讲，中国的铁路国外都有评价，是什么多少，大概是7%的什么运力，承担了全世界总量多少用量，就是很是奇迹。而且呢，你看说出来这个政绩啊一大堆，当然他出了事儿之后。咱们就会发现，所以为什么说啊，有事业心似乎是好事儿，可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。 贪腐也是历史发展的动 力。有些个那个就感觉是清官什么都不沾的那个人呢、往往也表现出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颓废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清如水啊，明如镜，你什么项目你都不干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种特别有事业心的人，他的政绩一拿出来啊，在我在任期间。盖了什么公路，盖了什么高铁，什么铁路，什么车，是，哎，你就得感觉到他必须弄出这么多的项目来，这个无数个利益才能够在里边辗转腾挪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个不思进取的干部，为官一任，什么都没干，你到哪儿去拿东西啊？ 但你这也不能推出一个公司，就是说非得贪腐才能发展，对不对？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。 我们讲刘志军啊，他的发展我们一点都不否定。其实不是批评他们这几个人，什么张曙光啊、丁什么，主要还是规章制度的漏洞。对，他们的漏洞主要是两个，一个就是说招标吧，他有一些铁道部特别的规定。 就本来你应该，我们应该选文道那个椅子的 OK， 可是他说我们这个椅子安全要求特别高啊，所以 他有个量身定做的一个标准、 所以你知道中国现在的这个寻租啊，官商勾结啊，越是在奇奇怪怪的领域啊，越容易发生，发生到你都不知道。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，我有个认识人，我不想缺失具体的人啊，但我这是我听到真的事情，有个人发了，他认识一个高官，怎么发了呢？处理医疗垃圾， 嗯， 你想过没有？ 这是大事业， 哎，医疗的垃圾，你不要针筒这些东西啊，不能随便乱丢的，因为它可能有什么病菌， 对， 所以他必须有专门的垃圾公司来收它。 对， 正确吧，正确。那么这个专门的垃圾公司呢，他就让他的表什么亲戚去成立一家， 嗯， 这个谁都会成立的嘛，然后你每年这个钱就是自来水， 对， 这是为国又是好事，为他自己又是好事。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你也应该公开，对不对？你包括我们以前讲过什么拉垃圾发再生能源啊，什么说发电啊，所有这些它都有政策的好处，问题是有个监管。 这里面有个问题，有时候中国有些这些招标啊，公共项目它不是不公开，它也公开招标，但公开没有用。为什么？就像你刚才讲，它中间还定了很多奇怪的规矩，还定了很多道的这个什么检测手续，公共行政学101课，基本课101教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这道理是什么？越是政府内部在评测一个事业，或者要做一个什么招标，或做一个什么事，它的关卡越多。比如说你要拿个牌照，你要申请一个什么商业登记证，你要做，你经过的关卡越多，这就表示这个地方贪腐就越多。 这一定的，我跟 你 讲，你 就过程越多越复杂，牵涉到它的东西 越多。我们讲大的事情太复杂，不容易明白。我拿小啊比大。你刚才提到这个医疗啊，我突然间想起啊，这个手机短新闻上我刚看见一个新闻，这个事儿你可以来比照啊，就是说这个山东一个副总经理跟徐老师似的，心脏有毛病，装支架，你知道他给上了几个支架？嗯，七个。 好 啊，这样给装了七个支架，人家专家都说了，说 打折， 说最多 买一送一， 不是专家都说最多装三个还是有医疗意义的，装七个那就是卖支架，装了七个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不是瞎说，在山发这事儿发生在这个山东啊，但是我就从拿小比大来说啊，你就想想咱们的大工程的招标，为什么你说监督啊？医生你怎么监督？他这里边有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搭桥手术是治疗心脏病最好的方案，但是现在医生都倾向于放支架啊，国产支架出厂价是3000块钱，卖到医院12000，进口支架用在病人身上就涨到20000。然后呢，这个包括抗生素是目前我国最常被滥用的药品，包括这个咱们国家太喜欢往病人身上放东西了，支架、瓣膜、钢板，这个拼命的放。然后呢，据统计，你看抗生素，我们的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，以至于造成害人呢。现在临床上发现大量的损伤病例，给你用抗生素，用的你的肾都损伤了。可是这个问题你怎么监督？都在医生说我要给你装支架，就好像说我要搞定， 他说是专业医疗判断， 我要搞这座椅，我要搞，对吧？专家表示，不实行医药分离，不改变以药养医的问题，那么过度医疗的难题就不可能根治。就现在就跟咱们过度发展、过度建设一样，你想想跟过度医疗没什么两样。 其实英国人早就想到了，这是利益冲突嘛。就是你要医生要证明我的药用的没错，就最简单一句话，我给你用再多的药我也没好处，你就相信了。所以他的椅子买的最贵，如果说这些人一分钱都没拿到，那这个椅子就是用得起手，或者最多是糊涂账。 哎， 现在的问题是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张曙光还是谁，他的一个太太就专门负责这个厕所的嘛，厕所王嘛，所有这个动车上的厕所全是他负责进口的。所以这个财产是多少亿多少亿，这个每个人都得坐他的马桶， 厕所王啊， 对不对？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这还有很简单的方法吗？就一般来讲的话，贪腐还可以被什么样的一个制度来减低呢？它的严重的程度就是竞争。什么样的竞争？比如说我心脏病，你是个大夫，我来看你，说这得装七个支架，但假如还有好多家医院， 我跑几家，最后有个说其实你用不着那么多，三个就够，那我就找这个，对不对？ 那 为什么？ 那听谁的？ 也有可能每个都说装八个。 医疗的例子是一个特例。 你敢吗？你说你装三个，万一你给我弄死了呢？ 对， 你 啊。所以这里面呢，还需要别的配套。但是大体上，我们这些配套是围绕着这种竞争的合理发生来旋转。比如说，举个例子，你如果说我有个火车的某个工程，一个座椅，我现在招标，那几家公司来招，结果因为我种种的不利的条件设计，就给了一家公司。那这其他的公司会怎么样呢？在一个合理的有法律监督的这个竞争环境下，他们要做的最简单的事，我就告状。比如说在香港就发生过好多这种事，比如说以前也曾经出过一些工程上面出现些什么问题，然后别的人看不过眼，说为什么就买了给了他们不给我们呢？说我们这是不是中间出现贪污什么，然后就跑到廉政公署告状。那香港你要知道，廉政公署啊，其实他查案子啊，他 都是等人家来告状， 对，他查好多案子啊，结果后来证实是没问题的。 对， 但是就很多去报案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这种招标下不服气，我就去搞你，我就去告你。 是， 那但是假如说，那我们可以想象，为什么中国不发生这样的情况？不是说有没有廉政公署，我们有纪委啊，我们有很多司法检察机关呢、啊。那为什么那些落选的、落标的？他不上诉，不上访，不告状，还是说他们做了但没有用？ 不是，他们害怕他一旦做了不成功，将来他什么局都入不了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你敢像达芬奇那个女老板的？